有一个平凡如常的清晨，顺来要把疲倦抖落一身，今天依旧如此强大精神，洗漱完毕出门。公车站此刻总是很多人，左手边一个无邪小学生，手捧漫画偷瞄一眼旁人，有自顾自的认真。想起小时候浪漫天真，是最好青春，不曾为了生活而伤神。这公车再来一些人，开始了忙碌的生存，即使被生活刻下伤痕，站牌边有一个中年男人，满脸胡渣以及忧郁眼神，师生们打击他郁郁不振，谁来解救灵魂？有些人受挫就一蹶不振，有些人期待有新的发生，尽管未来未知未能确认，别让自己留悔恨。当我们老得白发皱纹，是否只能流着泪重温？这公车带走一些人，开始了忙碌的生存，即使被生活刻下伤痕，咱们也竭尽所能。我想着还是继续等，生活并不会总是满分，好的坏的不如随缘分。我踏上公车不在意的